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07集，跳房子游戏，在场的大部分玩家都曾经玩过，这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童年小游戏，只需要用石头在地上画出九个格子，随时随地都能玩。圣诞老人的糖果屋就是一个天然的游戏场，它一共有九间屋子，前三间屋子单独成排，第四、第五间屋子并列，第六间屋子又单独一行，第七、第八间屋子再次并列，最后是第九间屋子，那是最大的屋子，它是前面屋子的两倍大小，因为它包括了第七、第八间屋子的面积。第二遍走这九间屋子，唐默便发现这九间屋子的布局和跳房子游戏的布局完全一致，显然在场的玩家也玩过跳房子游戏，圣诞老人似乎不知道这个游戏十分普遍，他乐此不疲地介绍游戏规则。 曾经有个孩子想在我的糖果屋里玩捉迷藏游戏，结果我的糖果屋太大，三天后我才在巧克力豆的海洋里找到他的尸体，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孩子们在糖果屋里捉迷藏，我给他们发明了一个有趣的游戏，跳房子。看到这九间屋子了吗，孩子们？ 众人没有吭声，圣诞老人不生气，他侧开身体笑道， 这就是你们的游戏场。 轰隆隆， 地面剧烈摇晃起来，糖果屋的墙壁发出震耳的声响，它仿佛崩塌，全部沉到了地面下方。在九间屋子原本的地址上，房屋全部消失不见，出现了九个与房子同样大小的蓝色图形花纹，这些花纹勾出一个个房子模样的长方形，只有房子消失了，房子里原本的东西还在。图形中央有巧克力喷泉、玻璃糖球、草莓冰淇淋。第九个屋子里还有那根巨大的棒棒糖，好像灯泡亮起的特效音，只见一个个蓝色数字出现在这些长方形的上空，从第一间屋子开始，依次是一、二、三，一直到九。有玩家小声的自言自语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 这还真的就是跳房子？ 不错，这还真就是一个跳房子游戏。圣诞老人得意地介绍自己设计的游戏。 这是一个简单又有趣的游戏，既可以锻炼你们的身体，又可以让你们更熟悉圣诞老人的糖果屋。孩子们，看到你们刚刚从神奇骰子那儿拿到的运气骰子了吗？ 众人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刚刚拿到的小骰子，圣诞老人说， 这就是你们的道具，在游戏开始前将骰子扔到你想去的格子里，接着你就可以跳到那个格子，不过得注意了，速度一定要快哟，也不能踩到格子的线，在每个格子里你只能停留一步，留下一个脚印。 圣诞老人摸着自己的大胡子惋惜地说， 唉，总是有孩子特别贪心，明明我已经给了他很多礼物很多糖果，可是他玩游戏的时候不好好做游戏，总想偷吃糖果，所以我便设定了这个规则，在沿途的每个房间里不可以逗留， 只有用骰子抛到的那个房间里的东西，你才可以吃一点儿。 如果逗留了会怎么样？ 怎么样？ 一道阴险的亮光从他的眼底划过。 你猜，可爱的小姑娘，你猜会怎么样呢？ 陈珊珊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为什么只是玩游戏，会有人死在巧克力豆的海洋里？这个答案似乎昭然若揭。圣诞老人没有再说废话，他大手一指，指向了白若瑶。 那个孩子，你明白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了吗？ 白若瑶难得露出惊讶的表情。 我？ 他仿佛在问，为什么会是我？圣诞老人说， 我早就发现了，你和圣诞老人一样，特别爱笑。我可爱的孩子，爱笑的小朋友运气总是不会太差。 虽然白若瑶觉得十分无语，但她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来。圣诞老人说， 拿出你的骰子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明白这个游戏。来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白若瑶手腕一动，一颗小小的骰子出现在她的指尖。圣诞老人惊讶地说， 六点的骰子？ 我直接演示吗？ 你真的全都明白了？ 娃娃脸青年嘻嘻一笑，他回头看了唐默和傅文铎一眼，转身就抛出骰子。小小的骰子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弧度，眼看就要落进第九个房间里，但他在空中稍稍拐了个弯，最后落入第八个房间。骰子落地，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。下一秒，白若瑶脚下一蹬，整个人瞬间飞了出去。他宛若一只矫健的猎豹，在每个房间里轻轻点地，轻松避开房间里的糖果，跳入第八间屋子里。没有多一步，也没有少一步。高瘦的娃娃脸青年站在第八个房间里，双手插袋，笑眯眯地朝众人挥了挥手。其他玩家立刻觉察到这个娃娃脸青年实力不可小觑，对他更加警惕。穆回雪用不大不小的声音感叹道， 真不愧是 Fly。 白若瑶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，她嗤了一声，再次飞一样地跳回原地。圣诞老人感慨， 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刚才进入的是第八个房子，这个房子现在已经被你点亮，只要按顺序把骰子抛进正确的房子，一次次跳进那个房子，再回头点亮所有房子，就完成游戏了。你可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 话落，他再看向其他十八个玩家。 其他孩子懂游戏规则了吗？ 白若瑶说， 我可没看到那个房子被我点亮了。 圣诞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双眼， 我看到了。 一个中年男人问道， 怎么样才算游戏胜利？ 啊，游戏胜利？ 圣诞老人好像刚刚才意识到，一个游戏应该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结局。魁梧的白胡子老人摸着自己的红帽子，想了一会儿。 那就前三个通关游戏的孩子都算胜利吧。不过，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哦，还有三个小时，奇趣商业街就要关门了。 穆回雪举起手， 房子的地图只有一份，谁先开始跳房子呢？ 圣诞老人摸摸下巴， 这好像是个问题。哦不，这太简单了，谁说圣诞老人只有一份房子地图？我明明还有。 话音落下，圣诞老人大手一挥，两道蓝色的光芒各自飞向两侧，他们落在地上拔地而起，瞬间又变出了两份房子地图。这两份地图的前八个房间与之前的地图完全一致， 它们与第一份地图呈现120度的夹角，三份地图勾出一个完整的圆形，圆心处是第九个房间，起点不一致，但殊途同归。现在一共有三份地图，但是有19个玩家。没等玩家提出疑问，圣诞老人大声说， 刚才投骰子的时候掷出一和六的孩子过来到我的面前。 五个玩家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，走到圣诞老人的面前。 掷出二和五的孩子站到我的左边。 七个玩家站到左侧。 掷出三和四的孩子站到我的右边。 七个玩家站到右侧。圣诞老人拍拍手， 你看多简单，你们分别使用这三个地图，我相信现在每个孩子都有机会玩游戏了吧。 傅文生又说， 不对，这还是不行啊。 他掷出的数字是二，他指了指周围六个玩家， 我们这组一共有七个人，我们七个人里谁先玩游戏谁后玩游戏呢？只有三个小时，说不定最后一个人玩不到。 圣诞老人温和地说， 相信我，你一定有办法解决，我可爱的孩子。 圣诞老人朝傅文生眨了眨眼睛，傅文生一愣， 可是 陈珊珊拦住他，小姑娘静静地盯着那个慈祥笑着的白发老人， 他说的没错，即使不分成三组，我们也有办法决定谁先谁后。 仿佛认可了陈珊珊的话，圣诞老人脸上的笑容更加深邃。世界上最残酷的从不是黑塔游戏，也不是黑塔怪物，而是人类本身。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大型集结副本游戏《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之圣诞老人的跳房子游戏》正式开启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玩家必须使用幸运骰子进行抛掷，抛进哪个房子就只能跳到那个房子再回头。第二，踩到房子的边线或在房子里多逗留一步即算作犯规，需要重新开始游戏。第三，玩家可随意把骰子抛进哪个房子，但只有按照正确的顺序走完九个房子才能点亮所有房子完成游戏。第四，游戏内玩家禁止使用任何道具、异能，禁止暴力。圣诞老人最讨厌偷吃糖果的坏小孩，至于什么算是偷吃，圣诞老人有他自己的看法。 玩家们还在理解黑塔的话，圣诞老人提醒道， 哇、已经过去十分钟了，孩子们，你们还剩下两小时五十分钟。 玩家们不再浪费时间，走到各自的房子地图前。在三组玩家走到各自的地图前时，一道蓝色光膜从地面上升起，将他们隔开。玩家们诧异地抚摸光膜，光膜软软的，富有弹性，可是却坚韧地挡住三组玩家，不让他们接触。唐默对傅文铎说了一句话，傅文铎朝他摇头，这光膜竟然连声音也无法穿透，看来圣诞老人是禁止玩家们互相交流了。玩家们收起自己的小心思，一个个站到第一个房子的入口处，等待抛骰子开始游戏。白若瑶嬉笑道， 哈哈哈，这就是缘分啊，唐唐。 唐默目不斜视地看着眼前的九个格子，白若瑶并不气馁，她好像一块牛皮糖，粘到唐默的眼前，笑嘻嘻地说， 哈哈哈，你看我是六，你是一，我们俩这么好运地分到一组，这是天大的缘分呀。 唐默冷冷地说，我们这一组一共五个人，言下之意是你和其他三个人也是天大的缘分。白若瑶看了其他三人一眼，最后看向唐默，一脸认真地说， 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唐唐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